高兴哦，能够来到你们的当中。那我可以感受到，这次来到你们的当中，那个属灵的气氛很大的不一样。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很强啊，很浓厚。我刚才在跪在那里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圣灵的那个河流在这里涌流，在这里运行。所以我相信神在带领，将要带领你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是充满着神的恩典的季节，是充满着一个复兴的一个季节。阿们。我不知道你们预备好迎接复兴没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恳求你将今天要说的信息赏赐下来。圣灵，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自由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恳求你高抹孩子的嘴唇，将当说的话放在孩子的口里。圣灵，我们欢迎你。孩子承认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还给你，是你建立了这个24期的祷告的祭坛。主啊，是你在推动这个祷告的运动，不是我，只不过我只不过是你的器皿。主，为这所成就的一切，我把荣耀归还给我们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主，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本来今天要讲这个信息，可是我刚才跪下来的时候，然后突然间我看到神有给你们一个应许，就是复兴啊，复兴。所以呢我会讲一部分这个助堂，但是最重要助堂是要迎接复兴呀，建守望城墙。所以然后等一下比较多的时间放在讲复兴，什么叫做复兴，怎么样迎接复兴。 OK， 好，那么我相信为什么我们要筑祷告的祭坛，在今年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筑祷告祭坛，是因为最主要原因是要为美国祷告， right， 为美国的选举祷告。那我们现在看到我只能够说神介入，不可能的哈。我们这一届的总统选出来的是不可能会是Trump 的。可是呢，很多人都认为 Hillary 会赢。可是因为有三次的四十天，美国有三次的四十天的禁食的祷告，求神介入，神介入。所以神是使不可能变成为可能的神。所以当他介入的时候，万事都能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所以就让 Trump 赢。所以呢，神既然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 Brother Sadu 啊，所对美国所发出的这个预言呀，就是讲到说神会让 Trump 选上，是因为神要透过 Trump 来洁净美国。那我不知道会怎么做，但是我只知道这次 Trump上选之后呢，他选出来的那些 cabinet members 是很好的，是敬畏神的。所以呢，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还给我们的阿爸父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祷告会使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么为什么我们要筑坛，我们一起来看。那没有那个 controller 哈，没有 OK， 好，没关系。好，那么筑坛第一点是要看到复兴的火裂天而降。第二点，筑坛会使天敞开，神的同在降下来。那么呢，神的话语会散至下来。当神的话语散至下来的时候，先知密事就决定了什么战情的得胜。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如今教会的建立是要使神的国度得以扩展，阿们。不只是神，使神的国降临，而是使神的国度得以扩展。可是你们知道，神的国度要扩展，是需要起来征战，所以神要兴起一批耶和华的军队起来征战，就好像 神兴起谁？神兴起约书亚，带领第二代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迦南地得地为业的时候，他是一仗一仗打下去的。阿们啊！所以透过征战扩张，那么什么扩张他们的得地为业。所以我相信神要扩张你们的帐幕之地呀。刚才我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两个看见，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以赛亚书54:2-3，每个人请看以赛亚书54:2-3。Yeah.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以赛亚书54:2-3，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阻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节制，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域有人居住。所以神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也就是说这样你们的这样差不多几乎至少半年以上的这样一个祷告的祭坛的建立，神已经打开这里的天门，他的荣耀的同在要降临在你们的当中，他要赐下复兴的火在你们的当中。而这一波的复兴不只是更深的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成为新皮带的生命，而是这一波的复兴会将得救的人数加添在你们的当中。神要扩张你们的帐幕之地，阿们、啊、给我们神一个大大的掌声，哈利路亚。那么第三点，我们为什么要筑坛？筑坛是要建什么？守望城墙。就好像今年年初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建守望，为什么要筑坛？最主要是要建守望城墙，为美国祷告。那么第四点，筑坛是因为使神的子民，神要兴起一批得胜的耶和华的军队在我们的当中，为主来征战，为你们的教会的命定来征战，为神在你们这个下一个的季节的命定和神的旨意和计划，还有神的国要扩张，得救的人数要加添，在你们的教会来征战。阿们。所以在当中我看到会有很多人会被神兴起，在我们当中会有很多的耶稣雅会被神兴起，我也看到会有很大的复兴临到年轻人当中，年轻人当中啊，会有一批年轻人会被神兴起，耶稣雅被神兴起，会有宣教士会被神兴起，哈利路亚。然后我看到下来，这刚才我已经讲过，筑坛会使我们带领，神会透过祷告的祭坛的建立，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灵魂的大收割，阿们。然后也带来什么转化？那最后一点就是筑坛主要带来一个洁净。那么在祭坛当中，神的灵降下来要洁净我们。那么当我们也真实的悔改，神会停止他的审判。好，我们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每个人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首先看到在《使徒行传》这里哈，当耶稣告诉他们说，要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受圣灵的洗。那么呢，所以为什么呢？因为神告诉他们说，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当耶稣知道他在世上的地上的地上的工作已经要结束了，所以谁来延续他的工作呢？使徒来延续他的工作，他把他所训练的门徒，那已经被神兴起称为使徒的，要延续他在地上的工作。可是要延续他在地上的工作，必须要有圣灵的能力。所以呢，神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开始你的传道的工作，但是必须要等候圣灵的充满，要受圣灵的洗。所以呢，他们就等候，但可是他们在等候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不是无所事事，他们是 yes， 他们等候的时候 thank you， 他们等候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无所事事，他们等候的时候是同心合意，什么恒切的祷告，祷告到父神所应许的成就为止，祷告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他们的当中，祷告到父所应许的成就为止。所以刚才我在你们祷告的时候，看到神要应许你们会有一波更大的复兴来到你们当中，但是这个复兴，既然我们有这个复兴，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停下来祷告了，而是要更加的加强祷告，加强我们的祷告的祭坛，一直到父所应许的复兴的应许成就在你们的当中为止。阿们，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说当在使徒行传五旬节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突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神应许圣灵要降临在他们的当中，要来充满他们。所以当我们知道圣灵就是耶和华的灵，也是耶稣的灵，那么呢，当我们都知道圣灵是无所不在的，可是无所不在的圣灵要彰显他的同在，是需要有祷告祭坛的地方。所以当使徒们他们同心，第一点首先必须要有神的应许，神的主导和神的带领，第二点就是有神的话下来，神的话下来就是神的应许，神的话赏赐下来。那么当神的话赏赐下来的时候，我们祷告到神的话成就为止。所以神的话语赏赐下来到神的话成就为止，它一定有一个过程，而祷告的祭坛就是来成就这一切。阿们。所以我们相信神要做成这个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神的应许下来的时候，当神说他神是无所不在，但是到他的同在的彰显，就是他在什么地方选择他的同在的彰显，祷告的地方。当使徒120个人在耶路撒冷楼房上面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时候，那个地方神选择那个地方彰显了他的同在。所以他们怎么样知道神的同在降临呢？就是天上有响声下来，然后呢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也就是说神的火、复兴的火、圣灵的火降在他们的当中，彰显他的同在。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部分。你知道雅各哦，他是当时他在，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28章第10节到15节。他说雅各住了别是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火翼站在他旁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以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你知道雅各他躺卧的地方，在100多年前，亚伯拉罕曾在那个地方筑坛求告神。所以哪里有筑坛求告神，而那个地方就成为一个 open heaven， 它就成为一个敞开的天。所以当时这个雅各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看见什么？他突然间他在那躺卧睡的时候，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那么在那个梯子的上面，梯子的上面是谁站在那个梯子上面？耶和华。耶和华站在那个梯子的上面，向谁说话？向雅各说话。 也就是说有哪里有天敞开的地方，那个就是神同在彰显的地方，也就是神的话语不断的向他的子民百姓展示下来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恭喜你们，你们的这半年的祷告没有白费，神已经攻破了在你们这边上空的一些的黑暗的权势，然后呢带来一个敞开的天，圣灵已经圣灵已经做成了，在你们当中做成第一步，第二步他要做的工作就是预备迎接复兴。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三次，圣灵复兴，圣灵复兴，圣灵复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把荣耀归还给神。所以神他要来造访你们，他要来拜访你们。我们英文说 experience the glorious visitation of Holy Spirit， 我们将会经历有一个新鲜的一个经历，新鲜的膏油将会浇灌下来，你们会有新鲜的新的经历，一个更深的与神的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相遇的一个经历。哈利路亚。所以祭堂就是寻求神也是遇见神的地方，有祭坛的建立，好像亚伯拉罕走到哪里他都筑坛求告神，所以他筑坛的地方那个地方成为一个敞开的天，也是神的同在向他的子民跟百姓彰显的地方。今天我们可以每一个礼拜来教会做礼拜，坐在那里，可是我们听完道回去之后，可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建立的。那么神你是神，可是我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还是仍然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我仍然去上班，我仍然去工作，吃饭睡觉工作，吃饭睡觉工作，那礼拜天来参加主日崇拜，然后我认识的神只在圣经里面认识，我认识的神只透过讲台来认识，讲台的分享，可是我跟他没有个人的经历，我没有触摸到神，神也没有触摸到我，好像天堂是那么遥远，神是那么遥远，神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不，今天这个季节神要让你经历到他，神要来触摸你，你会经历天堂的触摸，你会经历神亲自在你们的当中的触摸，你会经历神来到你的生命里面跟你面对面说话，而不再是你坐在这里当这一个消费者，而是我们来到这里是经历神，与神有面对面的关系。然后新的纪念，我相信2017年是将会让你经历与神亲密同行的一个季节，就好像以诺亲密的与神同行。所以你知道吗，正在有祭坛的建立的地方一定要有祭司，那么圣洁的祭司向神献祭，祭司的职分在圣经中成了很重要的事，他是将人带到，祭司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将人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也将神带到人的中间。所以有祷告祭坛的地方，有祷告的祭司在那里向神献祭的时候，向神献什么？敬拜赞美祭祷告祭的时候，就会吸引神的同在来到当中。他来吸引神的同在来到当中做什么？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医治我们，来释放我们，来断开我们生命中的锁链，来洁净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未来的一年，神的荣耀的同在将会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阿们。所以呢，我们身为一个祭司，一个神的子民，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我们要以真实的悔改和圣洁的生命，以及对神的委身来吸引神的同在的降临，创造什么呢？神同在的什么氛围，然后并以亲近神的心为祭坛的焦点。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来到这里的祭坛， 你来祷告的时候，不是为了单单为了寻求神的手，而是我们来到祷告的祭坛里面是要寻求神的什么面。我们要来寻求神的面，我们的心，我们来到祷告的祭坛，我们参加二十世纪祷告祭坛是要来遇见神，因为祭坛是遇见神的地方，不是为了事而来代祷而已，而是遇见神，是寻求神遇见神。所以你的心要被神调整，亲近，以亲近神的心为焦点，你的心要调整回来，以亲近神为焦点。神是整个祷告祭坛的 focus， 不是你的事为 focus， 是神本身为 focus。 阿们，这样你就会信神的同在降临。所以呢，我们来亲近神，然后当我们亲近神，单单的来爱他，单单的像约翰躺在耶稣的怀里，我们单单的来躺在他的怀里，单单的来爱他的时候，以他为我们一切的满足的时候，他就赐下他的话语，是他来领导我们，是他来主导整个的祷告会，他主导整个的祷告会，是他来告诉你为什么事情来祷告，不是人来主导，而是神来主导整个的祷告会。神告诉你为什么事情祷告，因为当他告诉你以什么事情为祷告的时候，那么在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十五节讲，如果我们的祷告若是按照神的旨意求，他必听我们。那么多的代祷里面，最有能力的代祷就是先知性的代祷，因为他是按照神的旨意求。当神的旨意行在地如同行在天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彰显。阿们。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之前已经有跟你们讲过，我说在2002年的时候，2002年我到澳洲雪梨去宣教的时候，当时是整个的城市是旱灾很严重的时候，然后呢到处丛林大火，因为旱灾所以干旱嘛，所以人呢一抽烟，那个烟体一丢下去，那个火就野火燎原，不是复兴的火，是野火燎原。所以呢带来整个的城市充满了二氧化碳，很难吸进去新鲜的空气。所以我就问神，神该怎么做，他说你去山上。所以第二天有一个姐妹就带我们去山上啊，去蓝山，这雪梨的蓝山。然后我们去到雪梨的蓝山，一跪下来祷告，主，我们来这里什么原因造成这里的那么多的火这样烧起来。神就跟我讲，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所以我们就知道雪梨，澳洲雪梨有 Sydney 有很严重的同性恋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就为这个事情迫切的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在旧约里面，索多玛俄摩拉的问题带来什么？火从天而降灭掉他们，不是复兴的火从天而降。所以呢当然我们为这个事情认罪悔改的时候，为这个城市所犯的这个罪认罪悔改的时候，开始巴掌就云出来，然后下了一些小雨。然后呢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雨伞，所以我们就跟说蛇说，你先不要下雨，让我们进了车子才来下大雨，因为我们不要成为落汤鸡。然后呢所以我们就，然后他们就带我们，果然神的雨就那个小雨就停了。然后他们就带我们去蓝山走一下，我们一进去那个车子里面就拼命的祷告，神啊你降雨，你怜悯他们。所以那天晚上，从那天晚上开始，雪梨就下了三天三夜的雨，所有消防员疲于奔命，没有办法灭掉火的全部灭掉。我把荣耀归还给神，只是因为神告诉我怎么祷告解决了旱灾的问题，只因为神主动告诉我，主动引导我，主导他，主导，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他绝对的掌权。所以当他告诉我的时候怎么祷告，我按照他所指示的去祷告，神解决了旱灾的问题，神解决了火灾的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三个人按照神的旨意求，他可以带来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灾难的解决。 那更何况我们这里加起来同心合一祷告，再加上跟其他教会一起同心合一祷告，我相信那今年四月份阿苏萨街的那个阿苏萨，他们就说那个复兴有没有，那个大体育馆里面那个他们你们跟神呼求的复兴，同心合一跟神的求的复兴，我相信必定会临到。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哈利路亚。所以呢，当我们来到祭坛的时候，其实祭坛就是摸着神的心意的地方，也是神洁净我们的地方。阿们。所以如果有合神心意强而有力的祷告的祭坛的建立，也决定了神的同在的氛围。所以很多人会进来这个教会，他会感受到啊，突然间神向他们显现，他们会感受到这个教会充满着神的同在，自然是神的同在吸引他们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教会的 program 吸引人来，你要教会的 program 只能够吸引人短暂进来，你要让他们留下来，是神的同在使他们留下来。因为神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使他们看到教会跟世界的不一样，才是神的同在。今天很多人搞很多活动，这些活动都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但是这些活动必须要有神的同在。所以呢，它最重要，教会本身要有神的同在，因为神在这里要来医治，要来释放，要来触摸他的百姓。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同在，合神新的祭坛决定了神的同在的氛围，然后合神新的祭坛也决定了教会的什么防守力、战斗力。历代之下二十章那边很清楚的讲到说，当耶撒宝王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他在犹大全国宣告禁食祷告，当禁食祷告完的时候，神的灵降在亚哈西的身上，告诉他们说，征战胜败不在乎你们，征战胜败在乎谁？耶和华。所以神要为你们的命定来征战，但你们要祷告。阿们。所以仇敌既然如果仇敌要抵挡神的作为，抵挡神的旨意在你们的身上，在你们的教会成就，而你们现在已经建了半年的这个二十四期的祷告祭坛，如果更多人加入，更多人更加的勇敢，更多来祷告，你们的教会的防守力越来越强，当时神为你们征战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你们将来的一年，未来的一年，你们将是一个丰收的一年，得胜的一年，复兴的一年，而且是灵魂大丰收的一年。哈利路亚。也是骸骨复活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的一年，是绝对。刚才我就在那边跪着的时候，他说兴起发光，因为耶和华的光已经来到在我们当中，神要兴起很多大能的，不只是祷告的勇士，传福音的勇士，服事的工人，因为圣灵将要降临在你们的当中，充满你们，使你们得着属天的能力跟力量。哈利路亚。你会看到那些忧郁症的人进来得医治释放，那些有癌症的人进来得医治释放，你会看到那些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困扰的困境的进来得以解决，因为神在这里。 God is here. 阿们。所以你们知道，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我们在马来西亚沙巴去宣教的时候，当时我们去到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是祷告的教会，也是一个敬拜赞美的教会。他们的祷告，他们对神的渴慕，他们对神的付代价，对神的委身，那种委身以祷告跟敬拜赞美带下神的同在，充满着那个地方，就好像以西结书47章神那个河流有没有，他说怎么样从踝子骨一直满到膝盖，一直满往上升，成为一个不可荡覆的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就打开那个天，他的活水就涌流下来，活水涌流下来，刚开始只是一点点到踝子骨，你这里的活水的涌流会越来越上，越来越上，越来越上，将来这里就成为一个圣灵的河流涌流的一个地方。所以人们进来，你不用二手为他祷告，他们马上得医治释放。人们进来，骸骨进来，马上复活，因为这里有神的灵，这里有神的河流的涌流。你知道当时我们去那个教会，被邀请到那个教会服事的时候，我们团队侍奉的团队在外面 圣灵的还没有进到那个教堂哦，只是进到那个在那个教堂外面，那个圣灵的河流活水就已经不断的从他们已经满到哈涌流出去了。所以我们在外面站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个河流这样过来。我的 leader 在外面就被圣灵充满，倒在地上。你想想，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是神的同在满溢出来，要流出去。哈利路亚！你知道在那个地方，他就是神的同在满溢出来，要流出去。他们跟我讲一个见证，有一个茅山术士，曾经有茅山术士来挑战他们。他说：“哈，你们的教会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有医病赶鬼啊，这些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他说：“是真的吗？”那个茅山术士，他说：“我来看一看是不是，因为很多被鬼附的去到那边被释放，所以他就来，他来挑战茅山术士，真正的茅山术士，他们那种比较高级的，他们操练的那种，这是他们讲的了哈，比较高级的那种，所以高层次的我们叫做，不是高级，高层次的。所以他去到那边，他来挑战，他就穿一般的普通人的那种的衣服进去的时候，所以那天敬拜主日崇拜哈，敬拜赞美。”然后他们敬拜上面很强，神的同在大大的彰显在他们的当中。然后呢，这个茅山术士本来要发咒语的，他也要来挑战，也要发咒语。可是突然间天上一道光很强的照在他的身上，他马因为那个神的同在太强了，那个光太强，他整个人跪在那里。他说：“耶和华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真神，耶稣是真神。”他整个的人来伏在那边，然后等一下他们来传福音给他，他信耶稣，当场信耶稣，茅山术士。所以祷告的祭坛带下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可以瓦解所有的势力。你可以看得到为什么我需要祷告的祭坛，因为祭坛是连接自然界跟灵界的地方，祭坛是连接自然界跟灵界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祷告祭坛，有祷告祭坛的地方，神在他的天上的天门就会向那个地方打开，所以神就会向那个地方来显现彰显他的同在，神的使者天使就要上去下来在那个地方。如果是偶像的祭坛呢，偶像的祭坛的建立呢，我刚才说过祭坛是连接地上跟灵界，自然界跟灵界，偶像的祭坛的建立是什么？连接于撒旦的国度。所以他们为什么台湾有那么多的偶像的祭坛，而台湾的捆绑你知道是严重到什么地步？台湾是全世界离婚率第二高的地方，全球离婚率第二高的地方。台湾 43.58% 的家庭有亲子暴力的问题，violent 有亲子暴力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台湾充满着偶像的祭坛的建立，所以神要救台湾，神就兴起了全国祷告网。全国祷告网在开始在几年前的时候，在台湾各个地方开始鼓励教会弟兄姊妹们建立这个祷告的祭坛。因为越多的祷告的祭坛建立在那个地方，神的宝座就设立在那里，他的天使天君就进到那个地方，驱逐那里的黑暗的权势，而那个地方就成为神的地。阿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祷告的祭坛建立，祷告祭坛建立，神宝座设立在那里，神差派天使天君就下来为你们征战。阿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来看。所以当我们清楚的知道，既然所以祷告祭坛跟神的祭坛跟偶像的祭坛的分别我们已经看到，那么呢，可是在这祭坛建立的上面的祭司必须要具备什么的条件，然后才使这个祭坛充满着神的同在，充满着战斗力跟防守力呢？那么这个祭司必须要是分别为圣的祭司，我们的神的子民必须要分别为圣，你知道吗？祭坛是向神，是人向神献祭的地方。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每个人请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他这里鼓励我们什么呢？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这什么活祭。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所以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神要我们身为他的子民跟百姓，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么身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向神完全的献上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祭坛的地方一定有祭物，我们本身就是活祭，我们本身就是祭物，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活祭。所以呢，我们要将我们自己献上，什么？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那么献身为活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将自己摆在祭坛上。那摆在祭坛上的祭物都是死祭吗？死的吗？怎么会说活祭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向这些人，当我们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要向罪死，向己死，向神活，就成为一个活祭。所以当我们向罪死，向己死，向神活，我们成为活祭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已经成为圣灵的殿。所以神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我们跪我们就跪，他要我们站我们就站，他要我们举手我们就举手，他要我们怎么样祷告我们就怎么祷告，完全让神来掌权，让神来主导。像保罗所说的，现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甚愿每一天透过降服于神，顺服于神，天天向神活，向己死，向罪死，降服于神，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而慢慢我们就跟神就会合为一。阿们。你知道吗？祷告必须要有权柄。当你祷告有权柄，具有能力，有权柄，有能力，就可以驱逐黑暗的权势，就可以征战。所以你知道，当我们每一次向神的向己死，向罪死，向神活，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向神降服的时候，我们的权柄就会提升。权柄的提升是从哪里开始？从降服，从顺服。那我们一起来看耶稣，神怎么样把他升为至高。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个人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五节啊，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阿们。那么当神怎么样，神什么时候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呢？叫一切在天上、地上的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什么时候？就是在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将他自己一次献上，当作赎罪祭、挽回祭。他存心卑微，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自己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完全降服于神，顺服神的旨意跟计划，神就把他升为至高。所以祷告我们需要权柄，我们需要能力。什么时候神提升你的祷告的权柄跟能力？就是在我们对神降服有多少，顺服有多少，神就提升你有多少。阿们。你知道当以理啊，当以理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一天祷告三次， 可是呢，你知道尼布甲尼撒王那时候出这个命令，不可以，不可以祷告，有没有？因为那些术士的建议不可以祷告，可是他照样祷告。啊，即使他被放在什么，放在这个狮子坑里面，可是因为但以理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他可以什么叫狮子的口封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以理他愿意完全的顺服神，降服于神的时候，他的祷告可以叫狮子的口封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叫撒旦那个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噬的人，那个狮子叫他的口封住呢？就要看你的权柄在什么地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今天我相信在我们的当中，神要寻找这一批这样合神心意的代祷者。我相信今年神要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有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你会经历个人的复兴，你会经历家庭的复兴，我们的教会也会经历复兴，我们会继续的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美国也要经历极大的复兴。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看筑坛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复兴跟转化。我们一起来看列王记上18:37-39，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以致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方济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你知道当以利亚被神差派到加密山上挑战假先知的时候，他说，你们去筑坛求告你们的神，我筑坛求告我们的神，降火的就是真神。所以他们筑坛求告他们的神老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可是呢，当以利亚一修筑祭坛，然后在上面献祭，叫神献祭，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就降下火来。当神的火降下来的时候，当他降下火来的时候，那些以色列百姓，伤心良意的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心回转归向神，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今天美国有撒旦教，有新世纪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异端邪教，也有佛教的祭坛，各方面这些的祭坛的建立，他们其实这些人在寻求真神，可是他们被迷惑去拜假神。所以如果我们这里有复兴的火裂天而降，而他们看到神是真神，真神的彰显，他们的心会回转归向我们的神。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真神。阿们。所以我们来看什么是复兴。复兴就是教会从退后的光景中转回，畏惧自责，重新顺服神，且信许多罪人悔改信主，先是知罪，后有悔改跟复兴。而复兴又能使基督徒脱离属世与罪恶的权势。当教会苏醒奋起时，罪人的得救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复兴教会从退后的光景中转回，畏罪自责，重新顺服神。所以我们今年第一波的复兴是什么？第一波的复兴还记得吗？40天禁食祷告，你们那时候不是有40天禁食祷告？那个时候是在悔改回转归向我们的神，然后祷告的火继续的烧起来。所以第一波的复兴是祷告的火点起来，悔改回转归向我们的神。下来另外一波的复兴是什么？就是耶和华的军队要兴起来，骸骨复活，要起来成为强大的军队。所以明年是耶和华军队兴起来，明年是很多神的子民百姓要被神兴起的时候。阿们。今天教会，美国的教会，多数的教会是28仙的人做88仙的人的工作，28仙的人做88仙人的工作。你知道吗？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那边很清楚的讲到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不同的肢体。每一个人，当你进入到教会的时候，神把你带到教会，就是要连接上基督的身体。你是基督的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所以你要接回去，然后功能要发挥出来。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脚，你有健全的脚，你天天都躺在床上躺一年两年三年，我们的脚会怎么变成什么样的脚？萎缩，因为它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脚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同样的也是一样，基督的身体里面今天只有 28% 先它的功能是发挥出来的，其他的都是瘫痪的，就是这样不做的。所以走路是这样，那不是荣美的身体吗？不是荣美的教会。荣美的教会是每一个肢体接上身体的时候，它的功能必须要发挥出来。所以2017年圣灵的火下来，军队要起来，是你接上什么身体。为什么今天我们的牧师鼓励弟兄姊妹们出来讲完见证然后为病人祷告，就是你要接上正确的位置，功能要发挥出来了。眼睛的功能要发挥，手的功能要发挥出来，可是你必须要接对的位置。手的功能发挥不出来有三个原因，我这样解，身体的不同的肢体功能发挥不出来有三个功能，有不同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全部放在对的位置，可是我们就是不要发挥它的功能。刚才说了，所以那个脚有健全的脚，你不发挥它的功能，它就萎缩。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不愿意。然后第二个，那个手跟脚的功能发挥不出来，因为接错位置。你想想，如果手掌砍下来接在脚上面，脚掌砍下来接在手上面，功能能不能够发挥出来？不能。传福音的人，你把它放在行政的工作，传福音的恩赐能不能够发展过来？不能，接错位置。所以复兴来到的时候，骨与骨连结。以西结书37章，神要复兴骸骨的时候，神的话先临到，然后骨与骨连结，肉长出来，筋长出来，接上对的位置，耶和华的气息再吹向他们，起来就成为强大的军队。所以你必须要接骨头，2017年要接对的骨头，接对的位置，然后接上位置。先知，我讲比喻，五重指示里面先知其中一个就是眼睛、耳朵跟嘴巴。所以眼睛看见神要他看的，先知传出神的话；耳朵听到神要他听的，传出神的话。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所以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是眼睛的功能。那你想想，要一个人正常人走路，他的眼睛是不是要开 ？Yes or no？ 是。你要他走对的方向，而且不会碰到东西，不会跌倒，他必须眼睛要开。教会的眼睛要开，先知的恩赐、先知的呼召要再被发掘发展开来。这样我们要每一天清楚的看到神的蓝图，按照神的蓝图来建造教会。希伯来书8章5节，摩西制造会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要照着那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去做。今天我们教会不平衡的发展，只有三个恩赐、三个执事，是牧师、传福音的教师、使徒、先知比较缺乏。所以神要在华人教会当中，华人教会当中兴起五重执事侍奉的团队，平衡发展的团队，荣美的团队，荣美的教会。你想想，身体这个没有眼珠子，这个身体会荣美吗？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先知，没有眼睛，我们只能够凭 自己去摸索走，我们用人的方法想要来侍奉神，人自己的梦想、理想、私欲来牧养教会、带领教会，因为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没有先知的恩赐、呼召角色释放出来，所以我们摸索，没有了就摸索，看怎么走正确的路，别人的那一套 copy 过来，别人的复兴的方式 copy 过来。可是神，我们的教会是独特的，每一个教会都是独特的，神有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要成就在你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不是去 copy 这个 copy 那个 copy and paste， 然后到最后四不像。所以你必须要有，我相信神已经把先知恩赐，有先知恩赐、有先知呼召的人放在这里了，只是你要发掘神给你的恩赐，你要发掘神给你的呼召，还有其他的执事的恩赐跟呼召都在这里了，你要去发掘。所以我们下来的明天早上，不是星期三早上，我刚才看到是星期三，诶，你的报告上面写星期三啊，星期二早上到星期五早上，二三四五啊，晨祷啊，讲解是礼拜三九点钟开始，礼拜几？礼拜四也有吗？啊 ，OK， 所以鼓励你们来，如何明白神在你们的呼召？如何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如何明白神在你们生命中的命定？如何明白你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是属于哪一个肢体？你要找出来，这是很重要。Rick Joyner 他说，他去被邀请到不同教会，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问他服侍过的教会一个同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当中明白，有多少人明白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跟计划的，请举手。他发现了只有几乎每一个堂会他去的只有 10% 的人举手，然后他就问这 10% 的人，有多少人已经明白神的旨意，而你活在神的中心旨意里面的，请举手。他又发现又只有 10%， 所以 all in all 整个教会里面只有 1% 的人是活在 central will of God。所以我现在只有问一个问题，请问您知道你在基督的身体哪一个肢体的，请举手。 OK， 请放下，你们的比例还不错，但是多数的人不知道，所以我鼓励你们一定要来，因为什么时候神把他对你一生的旨意跟计划写在他的册上，就是在你母腹，你在母腹中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把他对你一生的计划写在他的册上，你一定要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复兴来到的时候是要把人接上对的地方，神要让你放在正确的岗位上、位置上服侍神，接骨头。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每个人请看。刚才你说我讲到哪里？哥林多前书12章，哥林多前书他在这里讲到说，第四节开始，恩赐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放方言，这些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这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所以他说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然后呢，他在这里第11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他什么时候随己意分给个人？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139篇。诗篇139篇14节，我们一起来读。他说，我要称谢你，14节15节16节，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为，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或者我被造的肢体尚未有奇异，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你有没有看到说第15节，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他的，你都写在你的册上。所以我们还在母腹中的时候，神已经把他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写在他的册上了。阿们，阿们。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部分，耶利米书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你说另外一个经文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读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有没有看到？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耶利米还在母腹中，神已经分别他为圣，做列邦列国的先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带着神圣的使命跟命定跟呼召，那你的神圣使命命定跟呼召是什么？所以这一波的复兴来到的时候，神要把我们接回对的位置，找回，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命定，我们的神圣的使命是什么。阿们。好，我们再来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再来看。所以复兴的原文是什么？回转。诗篇80篇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什么？得救呀。回转或做什么？复兴。我现在要给你们看一个复兴，上次我有没有给你们看过？不是，我忘记了。我们叫做 Pekalalang Revival， 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在我们当中有马来西亚人的，请举手。你是马来西亚 ？OK， great， 一个。还有没有谁？哇哦，感谢主！所以你们比较清楚知道巴克拉浪吗？知道巴克拉没有听过 ？OK， 巴克拉浪是在东马，在沙劳越，他是一批的原住民，原住民，他们是原住民居住的一个地方，像一个村庄，我们中国大陆里面那些村庄，好像。什么村什么村什么村，所以它不是一个县也不是一个市，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没有去过都不知道，我本身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啊，我是马来西亚人，我是东马人，但是呢我本身都没有去过这个地方。那么巴克拉浪复兴，这批原住民曾经在1970多年的时候经历过复兴，然后呢当他们可是后来又回到爱世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回到爱世界，然后呢不只是这样，然后不只是后退，他们的灵命后退，而且呢开始犯淫乱的罪，喝酒，行邪术，行巫术，什么都来。所以呢神要定义的再一次的复兴他们的原住民。然后1984年的时候有一批人，这个很重要，我要给你们看相片，这个是你们会看到神的荣耀的彰显。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只有给我五分钟的时间我就结束了。你知道在1984年有一批人在那边七天的复兴的聚会 Revival Meeting， 为他们的族群的罪所犯的罪认罪悔改，然后呢为他们的族群喝酒放淫乱行邪术巫术各方面的罪，所有的罪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在他们那时候在唱诗祷告的时候，晚上他们早上唱诗祷告，晚上唱诗祷告，晚上开始出现什么这一幕的空中开始出现， 神的火，你还记得吗？以利亚在山上筑坛求告神，有没有火从天而降？有。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火？有没有看到这个后面一团火？有。这个是什么？像蛇吗？像不像蛇？是。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有没有人看过？那上次有没有给你们看过这个相片？啊，有。对。所以我要给你们再看一次，就是当你就是期待复兴来到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神要在我们当中，圣灵的火要裂天而降，哪里筑坛求告神的时候，火要从天而降，他要驱逐我们里面的黑暗的权势，他要赐给我们自由，因为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所以神要挪走我们身上所有的捆绑跟锁链，使我们在2017年毫无保留、毫无拦阻的奔走神要我们走的一个命定。所以这个是在启示录12章第7节。我们再来看，因为我鼓励你们再看一次这个，我相信神要同样的拜访你们，在你们的当中。上次我来当中，我还没有感受到很大的那种的这种的神的同在的强烈的运行，可是这次我看到不一样。所以我要再给你们看一次这个部分，在启示录12章第7节，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甩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甩下去。有没有看到大龙就是那古蛇，而他的使者龙同他的使者，龙同他的使者，大龙就是那古蛇，有没有蛇？有没有看到蛇？他是群，所以在他们族群当中捆绑那些原住民的那些邪灵，就在他们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火从天而降，焚烧除掉驱逐那些捆绑人心的邪灵。在以弗所书二章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了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着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剧情，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他说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了随同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在那些原住民当中，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神的火裂天而降，驱逐那些邪灵。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当那些邪灵驱逐之后，他们继续的祷告敬拜赞美，整个的黑暗权势完全的驱逐之后，这些百姓从酒精的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淫乱被释从淫乱里面被释放出来，从行邪术行巫术被释放出来，然后神的荣耀的同在的彰显，有没有看到十字架？然后你再来看，这个是在天空神向他们显现，然后天使吹号角 angelic visitation， 所以这是他们的神迹。他们有曾经另外其中一个神迹，就是有两罐大米、一瓶水、一个空鼎，鼎里有一点水。当他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水变成油，鼎里满了水，大米变面粉以及白糖，然后他们就做饼干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复兴来到的时候，是骸骨复活起来强为强大的军队。这些人脱离了酒精的捆绑、淫乱的捆绑、各方面捆绑之后，他们回应神在他们身上的全时间的呼召，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以最后一个经文勉励你们，在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12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或者仰望那将真道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相信这个季节神要使我们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脱去一切的捆绑，断开一切的锁链。神的灵要降下来，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希望在新的一年得着这个复兴的，请出来，请出来，我们一起来唱那个什么复兴的火。你们刚才不是有看一下圣灵有没有啊？那个啊，对对对，请出来，我们要求神来啊触摸你们。我只是为你祷告，求神在新的一年再次的苏醒我们，复兴我们，阿们。我相信神要在我们当中兴起好多好多，没关系，你们继续唱。神在我们当中要兴起好多好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在旷野里面流浪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今年神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迦南地，进入到神给我们的命定跟呼召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好不好，我们一起跪下来，来寻求神，求神来带领复兴我们。我们求圣灵的恩膏下来，我们求圣灵的火下来。 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意，不单单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地狱站立你。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 我们每个人也不转向耶稣，转向神，转向神，跟神祷告，跟神祷告。今天是你跟神再一个重新立誓，将你的生命再一的献上给神。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 闭上眼睛，我们在这时候每个人低下头跟神祷告， 每个人跟神做一个祷告，将你的生命献上给神，再次的重新献上给神。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的人更喜欢 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在神那里，我们要悔改。我们今天主要我们转归向神的时候到了。 我心满意，在你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的亲近你，你的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里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的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里。 我将 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 不管我们结婚还没结婚，我们 是 大 家， 我们的家庭跟家族一起来唱。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灵与真理里， 我敬拜你， 在灵与真理里， 我敬拜你， 在灵与真理里。 慈爱的天父，今天你的儿女们跪在你的面前，代表我们降服于你给我们的命定跟你的心意，我们也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 如果我们在我们当中还有朋友没有信耶稣的，现在你可以向耶稣敞开你的心，打开你的心说，主耶稣，我请你进来做我的救主跟一生的主宰，请你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如今我愿意相信你，领受你给我的永生还有你的慈爱，让我用你给我的爱去爱周围的人，也要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现在你也祝福我们全会众，还有我们两代三代，我们的上一代要全部信耶稣，我们的下一代要全部信耶稣爱耶稣，所以我们两代三代要领受你给我们跨世代的应许，跨时空的祝福。奉耶稣之名，今天你的仆人代表做这个教会，求主赦免我们爱世界跟退后不够爱你的罪，赦免我没有带领好你的教会，求主保守遮盖，但是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眼目专注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专注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每一天的言行生活。并且天父，谢谢你，纵然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原来是活在你的旨意，我们还没有出生都没有机会行任何个行为讲任何句话之前，你已经有了个命定，所以我们现在再次安然回到你的命定里面，我们要成为你命定当中的儿女，所以你一定会给我们力量越过我们的软弱，活在你的心意当中，你要我们成为的神可爱的儿女，宝贵的儿女，并且能够被你所重用的儿女。感谢主耶稣基督，基督福的家是属于你的，所以现在按照你的命定，你就来做一个复兴的工作。我们众人如同一人认罪悔改在你面前，因为复兴始于悔改。今天我们所听见的信息我们都要领受，并且从在这个地方我们跪下来的就是我们的祭坛的开始。就不管过去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在这里筑祭坛，并且我们说我们就是那个活祭，活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并且天天来祷告，时常的祷告，让这祷告再次被你所命定。 Give us a mark. This is a church of prayer, a church of worship, a church of preaching the gospel, a church of the spirit, a churchOf the Word of God, a church of the heart of the Father, a church of glorifying Jesus, a church of the move of the Holy Spirit. 主啊，愿你今天也让你的教会 a church become the blessing to the community, to this nation, and to the world. 主啊，你今天亲自的使用我们，谢谢主耶稣，再次荣耀归给你。主啊，今天在我们当中，主啊，任何的疾病，你现在是释放你医治的恩膏，恩膏在我们的当中。信心的恩赐提升，并且你医治的恩膏蔓延在这个地方，任何从心里面的创伤得到医治，到身体的疾病得到医治，到灵里面的捆绑是得到释放，奉耶稣基督名，主你大大的工作，并且不在我们当中的，在厨房里面服侍的，在外面服侍的，在儿童里面服侍的，我们的英文堂主啊，全部的都要同样领受这样的恩膏和祝福，你的灵也到了那边的地方，每一个人的身上。谢谢主耶稣，再次奉耶稣名来宣告，我们领受你全杯给我们的祝福，满满的祝福跟应许，成就复兴在这个地方要开始，而且我们要成为一个资源中心，祝福的周围的人，成为谦卑的仆人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所需用的器皿。愿主耶稣基督的兴旺，主啊，让你自己的灵大大的在我们当中运行，满足你的心意，奉耶稣基督祝福，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好不好，我们给你隔壁的人，如果是弟兄就给弟兄个号，我们共同见证神的复兴医治，姐妹给姐妹一个号，然后也接受祷告的你可以继续在前面来祷告。好，我也请师母可以给我们，如果有人要祷告领受这个祝福，师母也是师母可以继续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礼拜二晨祷会，礼拜一明天也其实有晨祷会，但是师母带我们的晨祷会是礼拜二早上六点半，如果你不能够参加，你总在家里面也可以六点半就起来，我们从礼拜三